八八，坚持好音乐好内容。你好，我是郭靖。 曾经对最爱的人许下的誓约，一生一世永不分离，至死不渝。但是死了之后，是不是依然要信守这个誓约，不能改变呢？ 我等着你回来，我等着你回来。 以下要分享的怪异事件发生在日本远古的武士年代，一个英勇武士和妻子的恐怖爱情故事。 约定。 勇儿武士在战国时代打赢过几场仗，所以得到天皇的器重。他有一个妻子温文贤淑，勇儿武士对妻子万般宠爱，知道爱妻喜欢梅树，就亲自在庭院种了一棵梅树，如果没有出征打仗，必定会亲自收葺灌溉。奈何两夫妻恩爱几年之后，妻子就患上恶疾。妻子知道自己时日无多，就跟勇儿武士说，我死了之后将我埋在梅树下，因为我不想离开这个家。勇儿武士就答应妻子，你和我有个誓约，就是你只可以爱我一个。妻子担心自己死后勇儿武士就会忘记他，所以要勇儿武士答应他。勇儿武士回答，当然无人可以取代你，我这一生都不会再娶其他女子。妻子用软弱的声音问勇儿武士，用武士的信义来做保证？勇儿武士回答，我以武士信义保证。妻子握住勇儿武士的手说，如果你违背诺言，我必定会令你没好日子过。如果你再娶，我一定会赶他走。你要放一个小摇铃在我棺木里，那当你听到摇铃声，就知道是我。讲完之后，第二日妻子就走了。伤心的勇儿武士遵从妻子的遗言，将妻子下葬在梅树之下，还亲手将小摇铃绑在妻子的手上。勇儿武士和所有人道明自己将终身不再娶妻，但是就在妻子过了身一年之后，勇儿武士的亲人就频频劝勇儿武士再婚。唉，你还年轻，而且你都还没有孩子，以后你死了，谁个拜祭你，谁个延续香火啊？加上有媒婆不停地介绍年轻女子给勇儿武士认识，勇儿武士亦都开始动摇。最终他再娶了一个只得17岁的女子。虽然勇儿武士每次经过庭院见到爱妻的墓碑，都会谴责自己没有遵守誓约，但是他依然全心去爱再娶的娘子。就在他们结婚两个星期之后，就发生事了。边境发生入侵事件，天皇命勇儿武士带兵增援。就在勇儿武士离开屋企的第一晚，新娘就觉得整间屋的气氛好怪，周身好不自在，好似即将有怪事要发生咁。就在深夜，新娘被摇铃声吵醒，摇铃声由庭院方向传过来，还越来越大声。新娘想起身叫侍卫过来， 但系唔知点解佢全身冇力，好似被麻醉咗咁。甚至当佢想开口叫人嘅时候，竟然发唔出声音。摇铃声已经嚟到床边，新娘见到一个黑影就企喺自己身边。慢慢嘅，个黑影变成一个女人，手绑住一个小摇铃，双眼系冇眼珠噶。 呢个家唔准你入嚟，呢个是我的家，你即刻同我走，不准同人提起见过我。如果被容易武士知道，我就会拿走你的头。 新娘被女鬼吓到当场晕低，当她醒翻已经是早上的时间。新娘虽然觉得很害怕，但是认为应该只是发噩梦。直到连续几晚都出现同一个情景，而更恐怖的是，新娘手脚出现很多的爪痕，甚至流出鲜血，吓到新娘想立即离开，不过却被侍卫阻止。两个星期之后，勇儿武士凯旋而归，见到新娘已被女鬼折磨到面容憔悴苍白，手脚满是伤痕。勇儿武士问到底发生什么事，但是新娘不敢讲，只是不停哀求勇儿武士俾佢离开翻娘家。我要同你离婚，如果唔系，我会冇命，佢唔会放过我噶。新娘崩溃咁请求勇儿武士俾佢走。勇儿武士小心翼翼咁问：你系咪见到佢？佢手上系咪绑住小摇铃啊？新娘听到小摇铃三个字，即刻吓到跳上床，将自己匿喺棉被度，不断咁痛哭。勇儿武士吩咐左右侍卫严守房门，叫新娘穿起武士装，乔装成自己，刻意经过庭院，行出门口，自己就留喺房入边。到咗深夜，勇儿武士听到摇铃声。直到门口就停低咗，勇儿武士打开房门，只见两名侍卫好似被点咗穴咁，僵硬嘅坐喺地下，双眼擘得好大，望住前面一个身穿白色寿衣嘅女鬼。勇儿武士一眼就认出系自己嘅妻子。 点解你要背信弃义？ 你应承过我唔再娶其他女子噶，女鬼大声哀号。呢、这个时候，勇儿武士见女鬼身后有个身影，系勇儿武士嘅新娘啊！女鬼捉住新娘嘅头，对住新娘讲： 我话过，你唔可以俾佢知道，而家就要攞走你嘅头。 女鬼用力一扯，新娘的头就活生生被扯下，鲜血喷洒到满地都是。勇儿武士被这个情景吓到不停地向后退，女鬼瞬间就飘到勇儿武士面前，双手捻住勇儿武士的颈，发出诡异的声音： 你没有遵守誓约，我现在就要带埋你落去，你永远都是属于我的。 突然一道光在女鬼面前掠过，女鬼惨叫退后，女鬼双手已被斩断，即刻变成白骨跌碎在地下。勇儿武士拿着以文上千字经文的武士刀，喊住咁对女鬼说：对不住，是我没有遵守誓约，一人做事一人当，不应该祸及其他人。勇儿武士向新娘的遗体下跪鞠躬，然后拿起武士刀行到女鬼面前。今次我不会再违背誓约，我会同你一起走。讲完，勇儿武士突然转身，将武士刀刺向自己。武士刀穿过勇儿武士的身体，再插向女鬼。 女鬼惨叫一声，瞬即化成白骨。两名侍卫亦都恢复意识，冲向前想救勇儿武士，但是勇儿武士已经再无知觉。之后侍卫将勇儿武士的遗体连同他妻子的骸骨埋葬在梅树之下，虽然再无人住在那里，但是偶然住在附近的居民都会在深夜听到一把女声在度问：我的头去了哪里啊？怪异事件继续送上，不要走开。 九九八八，坚持好音乐好内容。你好，我是曾佩慈。